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一开头咧，阿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近排收到嘅一张照片。呢张照片咧就关于莲塘口岸嘅。哇，其实喺过往嘅礼拜六日咧，可能大家咧都翻到内地，唔知系咪买月饼咁样啦，都一张几夸张嘅图片出咗嚟啊！关于乜嘢咧？关于打蛇饼。其实咧喺阿欧咧细个嘅时候咧，翻到去内地啦，嗰度旅行啦，或者回乡探亲嘅时候咧，先出现嘅一个画面。估唔到咧，今次今日咧继续发生喺啦呢个莲塘口岸嗰度啊！即系啲人咧系挤得水泄不通啦。与此同时系根本系好难先可以叫做过到关啦。估计就系人数太多啦，所以咧就出现呢个人流管制嘅一个叫做效果出现咗咯。咁啊，9月8号嘅时候啊，咁你都知道依家喺社交平台嘅世界好多唔同嘅群组啊，咁样哇，已经睇到高关嘅情况咧。有网民讲啊，人流管制啊，喺莲塘商业城外边咧就集起人流啊，大约等20分钟先放一次人流。哇，呢个真系少少奇景啊吓。咁可能自己咧都少啲喺莲塘嗰度过关啦，因为过去咧其实莲塘过关好方便好快。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咧，你 book 到车位嘅话咧，根本上两三层咧已经系个口岸嗰个位咁啊，香园围嗰度啊，讲紧就系、是、咁。如果你话喂冇 book 到车位，其实咧旁边咧都有啲地方咧系露天停车场嚟嘅，讲紧可能十元八块一个钟头咁样，讲紧一至五啊吓咁样。咁你又派低架车咁啊过关，咁啊喺嗰度就过完关之后就搭翻深圳地铁，咁啊喺深圳区域游历咯。咁但系估唔到呢一件事竟然系咁人多挤逼啊吓！特别系翻嚟香港嘅过程之中，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去到湾区城市玩啊、食啊、买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啦。喂，会唔会太多人啊？等好耐先翻到嚟香港，或者好等好耐先翻到内地咧？咁啊，呢个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好，呢个时间听首歌啊，转个头咧，请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走，但对父母亲别提及伤口。何 解宴席，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头发乱了继续在献丑，当初那群队友早已变成木偶，得我不敢起手。出这世界难避开最暗的街，急急跑并不会变快，磨练够才能长大。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咗咧呢位朋友咧，亦都系我哋之前啊嘅常驻嘅嘉宾嚟嘅。咁啊，摇身一变啊，新嘅 title 啦，系啦。咁啊，出发就系咧，沪港社团总会嘅会员发展总监彭顺文小姐 Angel 啊。早晨 ，Angel。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之前咧，如果你有听呢个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 Angel 咧都经常带一啲咧湾区食买玩嘅资讯俾我哋啦。咁依家有新嘅工作岗位之餘咧，仲將一啲灣區入邊嘅資訊咧惠及到啊！除咗佢哋嘅團體之外咧，仲係啊惠及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點解咧？我就偷偷睇到啊，呢一個你哋嘅社交平台入邊咧，都舉辦咗一啲咧內地升學嘅講座咁樣。咁我都想拜師求問 Angel， 其實咧好多港人子女咧，其實翻到去內地嗰度升學啦咁樣，你就係見我哋有啲 artist 朋友可能啱啱考完 DSE 嘅，可能都會揀咗一啲廣州嘅學府啦。或者喺中山嘅一啲學校啦，咁去讀書啦，等等啦，咁不如交俾你去講解一下港人子女喺內地升學嘅一個概念啦，好等我哋認識下好唔好啊？多謝你 ，Angel。 好啊，好啊，多謝曬阿歐。咁首先講下點解要有呢個點子先啦，因為我發現我身邊有好多幫我手做義工嘅朋友仔咧，佢哋原來都係去咗國內嗰度讀大學。然之後暑假翻嚟就幫手做一啲義工嘅工作，亦都有一啲朋友仔咧係喺大學，即係喺國內嘅大學完成咗學業之後咧，就翻過嚟香港咧，就繼續佢哋嘅生活啦，同埋繼續佢哋嘅 career 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就好開心，揾咗兩位朋友仔啦，佢哋分別都係喺國內讀完大學翻嚟香港再發展嘅一啲我哋嘅香港朋友仔啦。咁我咧想同大家講解一下嘅就係、是，其實中間咧點樣去話俾大家聽點解有呢個講座咧，就係、是、因為我發現咧，其實政府咧都有一個叫 DSE 嘅計劃嘅。就叫做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咁當中咧，其實咧，2024至2025年學年啦，其實中間咧增加咗好多院校啊，例如有啲咩院校咧，咁就分別有暨南大學啊、中山大學啊、廣州中醫藥大學啦、廣州美術學院啦，仲有呢個星海音樂學院啦，同埋深圳大學嘅。因為好多時咧，之前咧，除咗喺一啲展覽會裏邊咧。可以接觸到呢啲大學之外咧，咁其實中間咧都仲有幾間大學係會單獨招生嘅，包括就係北京大學啦、清華大學啦，大家都好認知噶啦，深圳大學啦、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以及華僑大學嘅。咁其實呢啲大學咧，你會發現咧就同以前唔同噶啦，可能大家對呢一個祖國嘅大學有認知嘅朋友仔啦，或者更加甚嘅就係父母們都聽過211同埋985呢樣嘢嘅。咁呢啲係咩嚟嘅呢？其實呢啲就係以前呢，我哋就係評定學校嘅學科優劣嘅一個唯一標準嚟嘅。咁而家呢，其實已經唔再作為一個評定學校嘅標準㗎啦。咁就用一個雙一流。咁其實講緊嘅就係我哋點樣去分享內地原來而家嘅大學生活係非常之開心嘅。 係 開心到呢，我係想再返去呢。 你去过边度？有冇去到内地，特别系湾区城市考察一下？因为你头先譬如讲到星海音乐学院啊等等咧，其实都喺度湾区嘅城市入边噶嘛。咁啊，交俾你去多讲关于内地学校或者大学院校嘅一啲考察，好嘛？唔该你。 好啊，其实早前我都系去咗广州美术学院嗰度咧参观嘅。咁喺呢一个学院里面呢，我感受就非常之开心。点解呢？因为第一呢、這个美术学院呢真係好有艺术感觉嘅。咁入到去嘅时候呢，呢个学院呢个院校呢俾我的感觉係好放松好舒服。甚至乎呢，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去咗另外一个角度，个角度就系好恬静嘅一个校园啦。咁中间你会见到好多嘅画面系好靓嘅，例如咧就好似我哋睇到啲油画一样，就可能有啲学生啊一齐喺度啊夹紧一啲音乐嘅练习啦。甚至乎我真係有見到啲學生喺度畫緊畫，做緊寫生啦。咁所以呢，其實嗰個感覺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同埋呢，更加想呢同深入呢一個呢學院嗰度做其中一位學生。咁我見佢哋呢嗰啲院校啦，咁校舍之中呢嗰、那個配套都唔錯嘅。可能大家呢仲有一個概念，就係、是、以前我哋喺大陸讀書啦，可能係會好似好窮困啊，好多人一間房啊，跟住又要同人哋共用洗手間啊，甚至乎浴池啊。咁而家仍然有呢啲情況，但係中間講緊個衞生情況啦、啊，或者嗰、那個人嘅比例，即係可能兩三個同學仔可以用一個洗手間。那個比例已經跟以前好不一樣，所以其實呢，我就希望可以令到我們香港的學生和父母們都知道，現在內地升學呢已經跟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呢是完全是兩個世界了。 嗯，咁啊，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咧，有机会都透过讲座啦，以至今日 Angel 好好啊吓，将呢啲资讯咧都透过大电波去讲解咧，做咗一个概览啦。咁啊，网络世界可以深而咁深去发掘一下啦。嗱，一开始开节目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啦。喂，你有啲同事仔咧，都系叫做喺内地嗰度读书啦。咁可能暑假嘅时候落嚟香港又帮下手啦，咁啊工作下啦。咁佢哋觉得两地嘅融合系咪都做得好好，同埋都好有趣味啊？即系有冇话喂 Angel， 我都带你翻去我老家嗰度去睇下，或者尝下美食啦，咁样噶啦吓。 尝下美食系咪啊？梗系有啦，因为其实我谂住都系国内同香港两边走嘅。咁其实呢半年里边咧，都经常性继续系去惠州啊、广州啊、大湾区嘅城市去做一啲不同嘅考察啦、交流啦，同埋亲身感染下嗰度嘅生活。咁我发现其实同香港嘅生活咧，已经系冇乜分别噶啦。等同我平时喺香港嘅生活一样，反而调翻过嚟，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个人意见就系、是、国内俾我嘅感觉更加先进。 嗯，尤其是支付系统啦，即系尤其是 呢个其一啦， 俾钱方面，以至好多机械人嘅应用啦，譬如你去到酒店入边，即系你需要啲乜嘢 room service 咁样，即系一啲服务嘅话，咁佢可能有个机械人仔咁啊，就会递到上嚟。咁你只要打开栋门，你唔使见到真人，就算你系有化妆冇化妆好，落咗妆好咩嘅状态咁样，因为你面对嗰个系只系一个机械人，你唔需要太个叫尴尬咯。但系如果真人有阵时可能仲尴尬，系咪？意思系咁。 如果以我自己在那边生活呢，其实其中一样东西我真的很开心和觉得超级方便，就是打车那方便， 是叫车方便。你想想香港很多时候截车都不是那么容易截到，譬如在中西区，我都想反映一下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候我在那里工作完回来九龙这边，即是没那么刚好驾驶没揸车的话，哇，真是一车难求啊！我想说真的。 是的，没错，最重要是合法之下可以 call 到车嘛。 是啊，没错没错。今天呢跟 Angel 谈这么多先，有机会再跟你呢去谈下偈。唔该 Angel， 拜拜。 拜拜。 怎可以解破魔咒？天黑要变成木偶，浪费场以后，麻木了像永久，只想到可以自救。聚散亦接受，重拾快乐至得够，不再时光倒流，不 当天有郁结伴奏，总好过得我独奏。荡向太空漫游，梦里伴手，云上就伴手温柔。再来唱完都未够，不再时光倒流，不再留恋以后，流言便远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起在三个地区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推出健康心灵先导计划，试行为18岁以上的会员提供精神健康初步评估。如果有轻微抑郁或者焦虑症状，会被转介到非政府机构作评估和跟进。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話，這項先導計劃很重要，有助在基層醫療層面及早篩查和介入病情不嚴重的人士，期望見到成效之後全部18區都做。他說康健中心護士會成為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的個案經理，照顧全人需要，同時會關顧血壓和營養等方面問題。對於醫管局精神科輪候長達90個星期，亦都即係近兩年，林正財話等候兩年確實係長，但係強調緊急個案可以喺一至兩日內見到醫生。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公布，星期五成功收集794袋血液，不过血库存量仍然处于极低水平，只是剩低三至四日存量，紧急呼吁市民捐血，尽快补充血库。中心话，上星期台风严重影响血液收集工作，中心一度需要暂停捐血服务，而中心每日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先足以维持医院需求，比需要接受输血的病人可以得到适切的治疗。中心呼吁市民透过应用程式或者致电各捐血站预约捐血时段。英国首相司纪贤访美，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会谈之后，司纪贤在白宫外向记者说，两人广泛讨论战略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事、中东局势和印太事务，涉及技术层面，形容会面深入和具建设性，但是没有讨论任何具体内容。传媒早前预料，美英领导人今次会面将会决定是否撤销针对乌军设定使用西方长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的禁令。司纪贤见记者的时候未有明确交代，只是说乌克兰有权自卫，重新结束战事取决于俄罗斯。白宫新闻稿就说，拜登和司纪贤说伊朗和北韩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对此深表关注。较早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华盛顿在限制基辅使用美国武器方面态度不变，亦都唔会在司纪贤结束美国之行嘅时候宣布转变态度。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中秋节同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东涌新市镇扩展大濠交汇处工程，北大屿山公路近住地铁小濠湾车厂对出一段咧来回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前往机场嘅旅客咧记得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方向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现在已经加上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是李若 Sarah， 她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她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不知道回学的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那在哪里回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起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B。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候，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文化快讯。 美国得奖编剧杜格怀特的作品《撒旦狂笔》讲述有变态文学始创者之称的萨德侯爵的故事。 这位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法国贵族兼作家所受的压制越大，创意竟然越发疯狂。 一条副制作 《撒旦狂笔》重演 9月13日至22日， 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同大家倒数一样嘢，倒数乜嘢啊？全运会啊，全运会2025咧，即系第15届嘅全国运动会咧，首次由啊粤港澳三地咧联合举办噶，咁啊香港咧就承办咗8个竞赛项目啦，包括乜嘢咧？当然有我哋。好叻嘅剑击啦，好叻都唔够劲，要系非常叻同埋至叻嘅剑击，因为阿剑神剑后都喺香港啊嘛，咁梗系至叻噶啦。好，仲有乜嘢咧？就系、是、男子篮球啦，咁啊22岁以下组别啦，场地单车啦，高尔夫球啦，仲有男子嘅手球赛啦，7人榄球赛啦，3项铁人啦，仲有咧沙滩排球嘅。咁另外咧有群众项目咧，就包括保龄球啦。 还有呢被港人备受关注或者好受欢迎的跳水和乒乓波呢就会分别在广州和澳门举行的。咁我都 OK 啊，其实因为今次咁日你在香港看一些运动项目，咁可能你全运会又会去下广州或者去下呢澳门，咁睇下呢唔同嘅赛事，咁都係好嘅。咁你可能会话喂个比赛日期系几时啊，咁啊 check 定啊 ,2025 年嘅11月9号至11月21号。讲多次 ,2025 年嘅11月9号至11月21日嘅。咁啊全运会香港嘅项目呢暂时啊啲比赛场地呢都知道喺边㗎啦。打篮球喺边度打梗係红馆啦。场地单车喺边度啊梗係单车馆啦。剑击呢 plan 緊应该可以喺启德体育园嘅。高尔夫球呢正啊。好具历史价值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嗰度啊吓，咁至于三项铁人咧就喺中环海滨嗰度上演咁样，咁啊沙排喺边度睇啊？北楼都喺度睇噶啦，维园啊就系、是，哇几好咁啊！暂时已经定咗一啲嘅唔同嘅项目啦，喺边度嘅发生啦，好等大家咧真系发生呢啲全运会嘅项目嘅时候咧，可以更快、更准确咁样咧，可以揾到当中嘅资讯。 仍是雨夜，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雾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 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影视语言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怨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湾区生活一小时。 其实睇翻今次咧，全运会咧都系物尽其用噶。比如系乜嘢啦？譬如汕尾咧，有啲好靓嘅一个湾道啦，即系沙滩嘅湾咧，叫红海湾啦。咁文说咧，帆船嘅项目咧就会喺嗰度去上演噶。咁啊，湛江咧就负责咧武术散打啦，梅州赛区咧就系足球啦咁样。咁至于咧汕头方面咧就系冲浪同埋手球啦，肇庆咧就系负责咧体操、柔道同埋女子 U 十八嘅足球项目。佛山赛区咧就系咧有五人篮球啦，同埋珠海赛区咧就有呢个公路单车啊吓，咁啊珠海都系做开车噶啦，系咪先？公路单车佢都包揽埋，咁田径竞步项目都系珠海赛区嗰度发生啦。中山赛区咧就系棒球、垒球同埋咧篮球嘅。至于咧清远赛区咧就系摔跤，近啲啦。澳门赛区咧就编排咗乒乓波、三人篮球同埋咧男子嘅篮球赛事啦，仲有排球赛事咧都会喺嗰度上演嘅。咁啊，全运会嘅售票详情暂时未公布，不过有一样嘢可以公布俾大家听啦，用多啲篇幅去讲啊。如果头先主持人讲到咁雀跃、咁兴奋、咁正嘅一个活动全运会啊，如果你都想成为当中嘅义工咧，哇！个义工招募计划咧就已经准备好啦，由即日起咧，到9月20号咧就可以咧去到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香港赛区义工计划嘅网站嗰度咧登记，成为咧香港赛区嘅义工。咁啊，有咩条件呢？讲俾大家听下啦，要喺2024年12月31号，即系今年年尾咧，年满18岁嘅。嗱，呢个好重要啊，即系佢有个限期嘅。你报嗰刻咧唔满，未满唔紧要嘅。你到年尾12月31号咧，嗰一日满就得啦，并且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证咧。第二咧就系有流利嘅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啦，咁啊具有一定嘅体力同埋耐力咧，以应付相关嘅工作嘅。咁必须参加咧义工培训呢个课程，咁啊包括咧2天嘅实体培训同埋网上嘅培训，出席率咧不少于70% 吓。咁啊，香港赛区义工队咧主要就负责咧各个项目啦，同埋群众以至运动员抵港啦，同埋嚟港嘅一啲接待啦、观众嘅服务啦、嘉宾接待咧、人流管制啦、餐饮管理等等等等嘅。咁大会咧将会喺2024年嘅8月至11月期间咧就筛选啊，或者咧叫做啊申请人咧就要有个 interview 先嘅，咁样咁啊，2024年咧啊年底咧就会公布结果啦。咁啊，讲多一次啦，咁就系咧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嘅香港赛区义工计划嘅网站，你就会知道更多啊。咁喺网上搜呢个关键词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好，继续咧为到啊香港队嘅运动员咧去打打气啦，听首作品，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啊星期六嘅早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滔滔不绝，新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多中正的钢铁，踏实的速度，这就是诺言。随身了恋，不要太过多事，围在荧幕前逐个激战，不要明沉沦也要知， 分寸，谁半了家不会上到封面，浓重其事团聚在某个火锅店，吃够了就会转场了随便转，今天不要再问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哭不出吧，可见我都不眼前，我可以演崩溃的境界线，让记忆锁在接近十年前，谁失过恋不似太有分别，退化能动用也算起烟，不要问明年有哪些打算，谁死过心不怕再死一点，如梦如幻如踏入转角珠宝店，这串戒造价我忘了随便算，今天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猜测讲出我感觉，真的不要再明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杯酒可不可，可能就会过得很快乐，无人期望他反省做过的做错的，所以拜托，笑我要嗌我要混乱，我乱后再拼搏，为何要恐慌，我要跳我要唱我要复活，复活后没幻觉，开心高兴喝酒不准摸索，就这么各取所需娱乐，吃人间烟火，然后我差不多可醒觉，差不多可操作脑袋将旧事遗忘，今天不要再烦我，总之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直落直落，难道会过得不快乐，朋友凭什么照跟省近我口角，真的不要再烦我，拜托拜托，喝完这打酒可不可，非常绝对过得很快乐，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咧，讲埋呢一则嘅消息俾大家听啦，都系关湾区事嘅。近少少讲下澳门啦，第71届嘅澳门格林披治咧大赛车咧将会喺今年11月14至17日举行啦。各项嘅赛事筹备工作咧，现在正式进行之中啦。咁啊，又好似见到郭富城嘅身影啊！阿郭天王咧又会落场赛啦，咁我记得咧，其实上年咧澳门大赛车咧自己真系有去睇嘅，咁但系咧阿郭天王咧即系被安排嗰个排位赛啊，第预赛咧系朝头早7点钟，咁你正常去到澳门嗰度玩啊，饮饮食食啊咁样，咁你都唔会咁早起身啦。虽然我做晨光第一线啫，咁咧我去到赛场嘅时候，其实都早嘅8点钟嘅去到赛场啦。但系咧好多朋友仔咧，以至咧有啲朋友系当地嘅工作人员咧，同翻自己讲咧话：，喂，赛完咯，阿王，你依家先嚟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原来。 来真系可以咁早嘅咩？咁样咯，咁希望今年咧，即系阿郭富城被编排嘅赛事可以晏少少啦。因为我深信咧，如果赛会安排六七点去比赛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佢嘅 fans 啦，或者我哋去香港参与其中嘅朋友仔可以起得切身去睇啊郭富城赛车嘅咁样。OK， 咁佢讲多少资料俾大家听下啦。咁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嘅组织委员会啦，咁啊一直同国际嘅汽车联会咧紧密联系啦吓，咁啊应该咧今次都会用翻原有嘅赛道啦。有关赛事咧经过国际汽联分析之后咧，将会命名为咧 FIA 啊嘅世界杯啊，而澳门咧将会继续咧系国际啊汽联嗰项赛事嘅全球唯一主办方。咁啊嗱，有关赛事同埋参赛车手、战车呢啲详细资料咧，大会咧就会往后咧进一步公布啦。但系咧，对于赛车迷嚟讲咧，如果你话近近地咁样，喂，睇下新加坡站得唔得？得，你话喂嚟紧十二月阿布扎比站最终回，睇下边一个车手可以攞到 F1 开唔开心？梗系开心啦！你有钱有假期有品位，绝对咧系无人欢迎嘅。但系你话冇假期，但系使费亦都唔算太多嘅话，感受下赛车运动得唔得啊？亦都得。头先讲十一月嗰个时间咧，就会咧举行呢个澳门大赛车，咁大家得情船或者你直情啊，可能过一过个港珠澳大桥揸车又好，港车北上又好，搭金巴又好，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好让大家去参与下，咁啊门票方面咁当然有平有贵啦，即係可能近水塘湾又平啲贵啲，或者喺葡京湾又平啲贵啲，咁大家就自己上返网站先可以了解返啊，因为暂时呢就未售票嘅。但係作为赛车迷呢都好紧张，就係、是、哇究竟电单车嘅赛事会系点样举行啊，房车赛有咩车啊， Formula 3即係三级方程式又有啲咩显赫嘅车手参与其中啊，咁样。咁上年嘅体验呢，主持人阿欧咧就觉得听下啲赛车经过嘅快速嘅声音咧系好正啊，闻下汽油味咧亦都系好正嘅喺嗰一刻，因为即系你都知道香港都好多电车噶嘛，依家其实咧嗰种赛车式嘅汽油味咧，偶尔闻下咧真系几有趣嘅。咁当然啦，大前提系你都记住车呢一样嘢。如果你话喂唔系啊，我对车冇乜认识噶咁样，咁其实咧，我之前咧或者早一个十年咧，我对赛车都冇乜认识噶，我都中意踢波打篮球。你问一下 NBA 球星嘅近况咧，我都可以讲得出嚟嘅。但系近呢个十年咧，自己觉得啊，即系做男士咧，真系认识一下汽车比较 mechanic 一啲啦。好似都幾型嘅一件事，咁所以就對賽車就揾咗好多唔同嘅資料，就了解一下咯。咁呢個純粹主持人嘅分享啫，希望咧呢個禮拜六日你都係過得好開心嘅。迎接嚟嘅就係呢一首作品啦，帶俾你一個美好嘅星期六咧，就係主持人嘅責任嚟嘅。咁下個禮拜約定你同樣時間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想谈及什么不要紧，随便你讲，只要差距而近。平常习惯都早已捉你，应该相衬。通宵的通讯，贴图未见一吻，如此快走。谈论漫画新作品，回复更多，微博到你怜悯，随时为你可失去喜好，奢想吸引，只懂讨好你，迎合下去，做个好人，谈情感抛话题。谁容许我用词浪漫寒暄是苦衬，但承认我不想困，仍不能丢淡，凌晨在线等一刻破衬，知我挽留你很厌烦，谈情感对话仍局限，无言得每夜谈动漫。 尽信息定下，无非求清晨，如常待你好痛痛，照办专一得望我该起眼，只有你想要讲什么，讲通过每句试探。